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会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徐歌阳，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音乐，最好听的汽车音乐尽在 Car Mix。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了第一季中国新歌声的人气王，我们欢迎徐歌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徐歌阳， 沈阳人，美女。我发现我们沈阳真的很出美女，是吧？ 你也很漂亮。 对，我就是想让你说这句话。歌阳被叫人气王的感受如何？ 感受啊，其实没有多大的感受，只是会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说实话会有一些不适应，在街上会有人冲向你，就是很 签名啊什么的， 对，很激动，然后也自信，就心里面也会很高兴啊， 突然之间就有很大的自信心了。 对对对， 所以比赛到现在有大概一年的时间了，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变化是在内心上，我认为现在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和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大大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会有很多想尝试的东西，例如说当一个原创歌手，当一个音乐制作人等等一些。 就是感觉在音乐上自己有了成长是吗？ 对， 不再是说单单的只想做歌手了。 对， 那你有想往幕后的发展吗？ 有点。 这么漂亮往幕后发展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啊？ 我认为幕后说实话虽然很累，绝对会要比歌手累，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很珍贵而且很真实的。对， 这一次的新歌 Forever 也是自己有参与了作词和作曲，是特意为这首歌曲学了编曲吗？吉他什么的？ 也不算是，因为像吉他还有制作人，说实话这种乐器上还有制作方面上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去有很深的功底。然后同时现在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只是在夜晚的时候或者说白天没有什么事情了，我可以闲下功夫去研究去弄这些东西。 这一次的这一首新歌的创作对你来说会不会有很多的挑战？ 会就像刚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困扰吧。 嗯， 例如节奏上还有音符上，我又说实话我很想让这首歌变得洋气一点，我不希望用很多的音调，我怕别人听起来会很老气，然后我就慢慢慢慢去弄，然后最后成型了。 所以你觉得让这首歌变洋气需要加什么样的元素它就会洋气起来呢？ 我个人是很喜欢说唱的，对，然后呢，也喜欢摇滚， 嗯， 我希望他们同时能结合到一起，有狂热的，又有冷静的。 比赛的时候有一首歌真的是大家非常喜欢，叫《追梦赤子心》，这一首歌大家传唱度也很高的一首歌，你有没有想过说这首歌这么适合你，就是往这首歌方向更多的发展，还是说你想把你刚才说的这些元素都融在一首歌里？ 也不想单单只有这一种风格， 嗯， 例如在以后我会去搞一些动漫的一些歌曲， 动漫的歌曲，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二次元， 啊， 对，我很喜欢看动漫，然后呢，还会去搞一些很欧美的那些电子， 所以你是很不喜欢让别人在你的身上贴单一标签的人是吗？ 对， 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一点。 对， 你喜欢动漫，那今年的北京的漫展你有去吗？我去了耶，哇，我还看到他们跳宅舞，我觉得哇，动漫的市场就二次元的市场是好大的一个市场。 对对 对, 对， 所以宅舞的那种音乐的风格你也很喜欢？ 嗯，女生的那种是吧？ 对，很卡哇伊很可爱的那种， 我能接受，但是我 不会向往那样的， 我会做一种像有点像，例如啊，就是变异了， 未来感比较 足的，未来感比较足的，对， 比较超脱的那种音乐，哎，看不出来，那你的感觉应该是很前卫的， 还好吧。 所以这一次 Forever 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怎么想到说突然要写这样一首歌？ 灵感嘛，灵感是来自于刚开始想做一个歌手，然后呢，慢慢的有了自己思想以后想，不行，我要写歌， 嗯， 然后写歌的困扰就是写不出来，然后真的是写不出来，没有任何的乐理知识，没有任何的文化底蕴，真的写不出来。然后呢，到某一天我梦见了自己的亲人， 嗯， 然后呢，我早晨起来我觉得想写一段话，但是我没有任何意思想把它弄成歌，我只是写下来了，但是说着说着就变成说唱了，然后我就幻想着跟家人诉说一些事情， 嗯， 想表达一些内心的情绪，这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发泄，而且没有对任何真实的人物发泄，只是虚幻，然后慢慢到最后就写了一首歌。 我发现啊，你们公司的人都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共通点，就是你们所有创作的歌都源于一个梦。因为上期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刘文天，他的那首歌也是源于一个梦，所以你们两个之前有交流过吗？梦跟梦的交流。 我们私底下都会谈论了，就是各种音乐上的事情啊，我们都会，只要是一谈这个我们可以聊很久。 那所以这一首歌就是你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说让他大哥给点意见？ 有有有，天哥嘛，天哥他说嗯，不错，真的真的，他说不错，但是我自己还觉得不够，我觉得要以后要更有内涵，歌词要更好，曲调要更让大家觉得赞同。 歌阳跟我聊天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天的内容也好呀，他的个性也好，真的很像是处女座，因为永远对自己做的一件事情很较真的这样一个星座。 对，我上升是处女座， 是吧？ 对， 哎，你上升是处女啊？你本星座不是处女？ 我本星座是射手座。 哦，嘿，你又是两个很超脱的星座。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新歌《Forever》。 想法不去实现就会让你忘记，亲爱的孩子接受我的鼓励， 努力往前走，监督这一切发生，背负在自己的肩头，让自己活得纯粹，无坚不摧，从容面对就会找到珍贵。追呀追，青春失去的痕迹没法挽回，可像那遥远梦还在沉睡。飞呀飞， 高矮小大松紧，高矮小大松紧，高晓松指南，矮矮大紧之北，高晓松小说，矮大紧闲扯，高晓松最新节目矮大紧之北就在蜻蜓 FM， 高晓松不能说的话让矮大紧说，矮大紧说，六月十二日首播。 欢迎回来，今天做客的是徐歌阳。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一首他的新歌叫 Forever， 这一首歌作为你第一次参与了全程创作的一首歌，会不会在他出街的时候你会有点担心害怕？ 会啊， 就是怕大家的反应。 会非常非常会，因为我的性格就是要么就不做，要么做出来一定要让大家哪怕是有一个赞同，我就认为会很高兴。然后呢，刚出发行的时候我会在想会有多少的舆论呢， 又开始，然后但还好，我认为大家的对我的这首歌我觉得还算很让我满意， 就反应还是不错的。 对， 就是说你其实还蛮在乎大家的想法的。 对， 比赛的时候有人会说你是绯闻王，就是话题王，对于这样的一个称呼你现在会觉得不要不接受吗？ 我说实话我已经算是习惯了。 习惯了。 对，因为我认为不单单是我吧，只要是走入了这个圈子，有很多人都会被暴力，网络暴力所打击， 所伤害， 所伤害，所打击。我认为还有很多人都会，不单单是艺人，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们或许有一天也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只要是一件事情。 现在面对绯闻的话题会害怕吗？ 不会啊，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因为怎么说呢，之前汪峰老师他有跟我讲过，他说我很难受嘛，我就去找他，我说老师，这种事情真的是很对不起你，我认为我连累到了你。他说没关系啊，我觉得你这个都是小事情。然后他就说哪天我可以把你拎到我的工作室幕后去待一天，我估计你会被气跑。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比我的还要严重，每天有成千上万人都可能是在骂他。 其实我觉得一个女生如果在这样一个圈子里去打拼做自己的音乐，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对， 之前有做好真正的自己的心理建设或者是完全的这种心理准备吗？ 真的没有，因为从来没想过会发生什么事件。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防备，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不认为这是真的，我以为会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没什么大事， 但是当有成千上万人真的是这么以为你，真的是这么觉得就是你，那心情尤其是对于一个女孩可能 对 很 大的打击了， 很大的打击。但还好我性格很刚强， 对，你真的完全是那种很坚强的这种类型， 算是对。 现在已经从玻璃心变成钢铁心了， 对，打击无所谓。 哎，你要做幕后不会跟这些圈里乱七八糟的事情有关吧？还是说你真的就是单纯的想去创作音乐了？ 我觉得跟圈里乱七八糟的这有关系， 或多或少 关系，对，嗯，而且加上我想做幕后也是为了做好音乐。 嗯，从一朵小花现在已经茁壮的成长了，能看到你的成长跟进步。那从歌手转型这种创作型的歌手中间，我觉得会有很多学习的过程，像你说的要学习，然后要有通告，不会很疲惫吗？ 我认为只要是我做的开心，我觉得就不累。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遇到什么说暂时你没有办法去跨过的这一个鸿沟，因为我觉得什么 MIDI 编曲啊就挺难的。 是，嗯，我认为是非常难，它要有很多的底蕴嘛。首先这点我就不行，然后我就会去各种去找朋友去认识这样类型的朋友。 嗯， 我就跟人就是交朋友嘛，然后我就会每天不停的不停的帮 所以你交朋友是为了交一个老师？ 对啊，我认为 每天在问他。 对啊，我其实一是交朋友，第二我认为他是榜样嘛，就包括刘云天，我有哪里想不通啊， 嗯， 觉得这个该怎么弄呢，我就会跑去问他，这个烦的人家的 他没有管你交学费吗？ 他就差这样子 你前一段时间跟他有去内蒙， 嗯， 是商演吗？还是 没有，就是单纯的去找他玩。 哦，单纯的去找他玩。 因为他那边有自己的酒吧， 哦， 然后也有他的乐队，也有一群搞音乐的朋友，我就想去玩一玩， 再去学习一下什么的。 看一下 有学习他们那边的呼麦吗？ 呼麦呀， 对，或者是他有没有教你一些当地特色的一些什么东西，对你的音乐有帮助的？ 让我最开眼界的就是呼麦，但是我真的做不到，嗯，就是做不到，这是真的太神奇的一个， 嗯， 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用嗓子发出来的声音， 对， 真的不知道怎么弄出来。而且还有马头琴，然后我觉得胡麦和马头琴这两个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嗯，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马头琴现场，太精彩了。 哎，但我觉得你对这个乐器还是有天赋的，因为我们录音间有一个尤克里里，我刚刚看你一直在摆弄，一直在玩，还 OK 啊？ 还好吧，我以后会就是有时间就会学。 所以你是那种很善于学习和发现新鲜事物的人， 很好奇，好奇心很重 好奇心很重。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就是追梦赤子心，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我想在那里最高 文明礼让，安全驾驶，不急不躁，注意行车安全。大家好，我是徐歌阳。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Carmix 欢迎回来。那刚刚聊了创作的新发的歌曲叫 Forever， 然后也聊了聊之前的学习啊、生活啊之类的。那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吧，到年底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 新的计划， 大家可能最想听的就是新专辑什么时候出。 新专辑现在还在创，我在创作当中。 也是你自己词曲？ 对对， 全都是吗？ 全都是。 哇，这个工作量好大，对你来说又是一个挑战吧？ 没有啊，我觉得还好，因为每个礼拜都会给自己留作业嘛。 每个礼拜要创作几首歌？ 每个礼拜最少要两首，然后就是不停的让自己去成长嘛。 嗯， 对于新专辑，我的现在还在创作中嘛，然后我的这个曲风可能会很大胆的去尝试把二次元的动漫的电子、元素加入了日系的，然后摇滚的，很热血的， 对， 很燃，别人我不管，只要我做，然后我会以这个方式去献给一些喜欢动漫的人，喜欢那些有热血然后很燃的动漫的人。 那你最喜欢的动漫人物是谁？ 奇遇，是一拳超人里的。 好的，我不知道。这个二次元的市场真的是太广泛了，哔哩哔哩啊，这些 B 站你都会经常去关顾。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我是 萌妹子来的。 骨灰级玩家。 骨灰级玩家。那除了新专辑当中会有一些新元素的尝试，新专辑大概会有多少首歌的收录？ 我自己暂定是两首。 新专辑只发两首歌吗？ 单曲。 那不是你一个礼拜就写完了？ 没有啊，我要在其中挑好的，这个很困难。 这要完成你心里的预期其实还挺难的。 对对对，你可能会写很多首歌，但是不一定用得上。 自己在选歌当中是犹豫的类型吗？会犹豫不决吗？ 会，非常非常会。 那你怎么办？如果说你到，你看现在才六月份嘛，然后你到年底可能还有四个月，不是六个月，那你每个月都要出那么多首歌的话，你到时候怎么选呢？如果遇到选择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 我觉得还好啊，因为我是很，我性格是很自由的那种。我觉得只要我想发，哪怕这首歌是我刚写的，我想发就发了。 你不会去征求一下？ 只要我觉得，我不会，我也不会去征求。但是我会问，但是他这个理由 ，OK， 他真的是不好，我会自己会去想一下，我真的觉得不好，那好，不做了。但是如果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喜，我自己也喜欢，我会去做。 明白了，所以你还是这种自己很有想法的，很想坚持自己音乐理念和传达信念的人。 对对 对， 对。 最后有没有想要对你的歌迷说的话？ 怎么说呢，我歌词里面有一句，就是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感谢你们的理解，也就是所谓支持我的人，谢谢你们相信我，谢谢你们一直这么保护我。然后呢，在这里面也跟大家说，请你们在我音乐的道路上继续的去考察我吧，可以这么说。真的，因为我会一直做出我自己的音乐，然后不会让你们 失望。是吗？ 失望。 对，但是我真的是会期待更好的徐歌阳，因为看到他在不断努力的学习，然后去发现一些未知的自己，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长得更好的。加油。 谢谢。 今天感谢歌阳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哟，